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叫李佳瑶，今年21岁，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呢，我买了3棵小仙人掌，因为我之前是养啥都养不活，养过好多小植物，包括都说很好养的多肉什么的，但都没有撑过一个月的。所以呢，这次尝试一下最最坚强的仙人掌，心愿就是我的仙人掌宝宝们可以好好成长，过上幸福又快乐的生活。 我就好像一颗仙人掌，凭着一点点一路生长，你给我的希望随时又被蒸发的遗憾。我觉得我像一颗仙人掌，等待在最荒凉的地方，羡慕它在你的心田花放，娇生惯养。你起来有阳光，可惜它在阴天的时候往往比较长。你长一样，它不像我一样，随时倾听，微笑倾听你心事。 1000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 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您记住了啊，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提问啊，留言都可以。 没错，那首先呢，还是要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蔡森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大家好，又见面了。 是的， 蔡森老师是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化妆师。 好的，那今天蔡森老师呢，也是来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在这个季节普遍的女性啊，或者是男性都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冬季啊如何护肤。在前几天冬至也是，就是刚过嘛， 就这周嘛， 对，就这周就冬至这一天。是刚过，所以 我们终于告别了秋天，真的冷起来了， 进入到了冬季啊。所以这个护肤呢是每个人都很注重的，今天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好的，那首先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呢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脸部用的精华和水呢可以用在眼部吗？脸部 我先猜猜啊，一会儿让我们的蔡森老师给我们正确答案。 对， 脸部和眼部。 是的， 我个人觉得哈，通过我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我们的眼部的皮肤比较薄， 对对对， 所以精华是不是不太可以，水的话应该无所谓吧，我觉得水应该可以，精华就算了。 好，其实这样我先说一下，然后再让我们蔡森老师说哈。 好， 其实这个正确的答案呢是其实是可以的，就是 可以啊， 看自己的喜好。 其实就是好人性的答案。 其实这个天一刚才说的非常的正确啊，就是我们眼部的皮肤呢它非常的薄，和我们就是脸上的其他的肌肤的这个肤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些眼部产品会针对这些特点在功效和配方上使用的感受上呢做一些调整，当然了这个价格呢也会有调整， 那就贵呗、 对啊，就是往上走呗。 对， 但是这种调整是不是接受也是要看你自己了，就比如说眼部精华呀还有这个眼部锁水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就是也不知道这瓶精华适不适合涂眼周，那就还是买一个就是针对于眼部的精华。当然了这个眼部的保养在于使用护肤品之外，规律的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好睡觉。 对，好， 对， 一定要好好睡觉。对，那你就睡得晚就是肯定 黑眼圈嘛。 对，黑眼圈 的。 对，而且我们经常如果化妆的话，你经常抻拉这儿的肌肤啊它会松弛的， 然后就会出现鱼尾纹，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眼部的这个精华呀或者是水的这个价格，你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脸部的这个精华或者是水往这个眼部上 来、来就是做一下这个营养的补充。 那蔡灿老师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真的不适合脸部跟眼部共用呢？ 对对对， 其实刚才一梦说的差不多都是很完整了啊，就我 也很实在了。 对， 我 可以补充一点，就是 钱就可以都用， 其实是通用的，但是有一些，比方说营养成分比较高的那种很浓稠的精华， 对 啊，或者是面霜类的产品，它不太适合涂在眼部， 是 啊，因为如果营养过剩，会容易产生脂肪粒， 对对对 啊，导致吸收不进去的话，就会产生这种脂肪粒啊，甚至是汗管瘤啊。 汗管瘤是什么样的？ 就是比脂肪粒还要可怕的一种东西。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就是在肌肤上有一种那种立体感的，但是它是没有白色的那个能看到的那种颗粒感， 就是 没有 出来的 实心的。 就鼓出来一块儿那种、啊， 哎，我好像知道， 就是大大小小的，像肉瘤一样啊、对， 那这个是不是在手术了？ 激光了，这个只能靠激光了， 手挤已经挤不掉了， 因为眼睛周围它血液循环不畅，就帮你作息不规律，对不对？啊，或者说这个皮肤本来就是这个角质层过厚啊，清洁不当，然后再吸收这种营养成分吸收不进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堆积，然后产生这些东西。 哦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还是尽量选择轻薄一点的这种的眼部精华， 好、 来用。 好的，好的，谢谢灿森老师给我们普及这个知识啊。 听完之后还挺严重的感觉， 对， 我刚才 不敢乱用、 我刚才一听的时候，我说啊，不行，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想起来那个小， 是 不 是见过是吧？ 对，见过，不行，受不了。好，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是小腿粗特别不好看，怎么练小腿才能变细一点呢？ 哎呀，这个我好关心的。我当然了，我的问题可能不只是小腿粗的问题，是 哎，其实我觉得 从头到脚都有点胖。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雨啊，小雨是更有发言权的。 对， 对， 因为他是我们周一专门健身节目的主持人。 对对，其实、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就是我收集到的这个资讯它是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上面说的是练只能更粗。 我觉得合理的练不会更粗吧。 你看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训练肌肉造成的实际效果是使这部分肌肉更发达，同时而肌肉更发达造成的实际效果一定是被训练肌肉的体积变得更大，所以训练小腿呢只会让小腿的肌肉变得更大，所以不可能把它练细。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运动模式的问题，比如足底肌群不够发达，还有这个臀部肌群不够发达，身体重心不中立，然后骨盆位置不中立等等，都可能导致小腿在专门训练的过程当中，甚至日常站立行走过程中就是过度的发力，这都是它的这个一个诱因吧。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逻辑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这个地方你专门训练它只练小腿，只会把小腿越练越粗。 是，而且它跟你的整个的身体的构架是有关系的。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专门的健身教练的指导下合理的训练，可以塑造不同的肌群的形状，比如说它是细长型，而不 是 说把一块练特别发达， 对， 可以在视觉效果上使你的小腿感觉细。其次是如果你合理的健身减肥的话，只要你全身都瘦了，小腿也会适当的瘦一点， 没错。同时也就是因为前一阵子也是跟一个姐姐聊天，她就说她健身，最后她健身的一个什么效果呢？ 什么效果？ 就是她上半身特别的瘦，但是下半身就是 特别壮 吗？丢，就是真的是她说她上身可以穿 S， 下身就是 L 那个效果。 这差着一个号啊！ 真的是这样的，就有的人他真的是体质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的构造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要找专门的这个健身教练有多重要，自己乱练的结果就是这样。 自己乱练确实是不好，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当然也不想让大家就是打什么瘦腿针啊这些，说或抽脂，这个是真的不建议大家的。 对，总之我相信合理的锻炼啊还是可以更好的塑造我们的体型。 没错，是的。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这一部分就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嗯， 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蔡森老师。 欢迎蔡森老师。 Hello。 好的，那今天蔡森老师呢，我们在开头也说了，要跟我们聊的是冬季啊，这个如何护肤。其实作为一个女生啊，其实我天生就是一个就皮肤很干的一个人，然后尤其是到春季和除了夏季吧，就是春季秋季啊或者是冬季的这个时候，真的我对我的自身的这个皮肤会不停的敷面膜，就是要给它大量的补水，要不然我就会一天不敷面膜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这个第二天的妆就根本就擦起来效果会很差。 对，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应该做一个特别的一梦的专期啊，就是说一梦前这一个星期不许做任何补水工作，我们来看看一梦的皮肤有什么变化，然后来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补水皮肤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就是会这样，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蔡森老师，就是如果像我这种干，因为很多女生都是干皮嘛，等一下我们再说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皮肤，就像我典型的这种干皮，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是怎么去护理呢，才能让它更好的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我素颜也不会显得脸很干。 就是干皮这个就是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补水， 就是补水。 对，就是可能到秋冬季节反而干的就更严重啊，所以说我们在补的时候可能要需要更多的一些步骤啊，可能比夏季的话护肤品要增多啊，环节要增多，步骤要增多啊。可能你平常在夏季这种比较爱泛油的天气我们可能用的就是一般都是比较清爽的啊，甚至有一些控油的这种效果的。 对 啊，那我们在冬季的话就不太适合用这种了。 是 啊，我们就要 别再控了，什么再控就更没用了。 冬季要尽量选择一些极润的这种护肤品，比方水啊、乳液啊，包括如果特别干，像你特别干要用一些精华基底液。对，在上底妆之前要， 就是在晚上和早上都需要用是吗？ 对， 就是、在上妆之前。 对对对，晚上肯定是要用的了，夜间护肤嘛，这个。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前一阵也是换了一套护肤品，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基底液它上了之后，我再涂上乳嘛，然后我再就是什么隔离啊，然后底啊这些，但是我发现脸上会搓泥。这为什么？ 肯定会搓泥。 我当时我有点懵， 这个，对， 你的脸突然变这么脏是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干也不能干到这么蜕皮吧。 这个就是一个我经常说的，所有的女孩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她知道自己干对吧，然后需要护很多层啊，但是很多东西你化妆这个东西就这样，你控制不好量就容易产生问题啊，就是你每一层都要薄涂，对，然后每一层都要有一个吸收的时间。不要说刚抹上这个然后下一层就紧接着上来了 啊，我就放了， 没有给它一个吸收的时间，皮肤还没有吸进去都堆积在表面了。 对 所以说就产生搓泥的情形。 是 我的时间是多感一梦，你竟然那么短时间就把一个化妆品全糊脸上了。 对，因为我们冬季皮肤特别干燥，然后角质层会很厚，不容易脱落，这时候护肤品吸收的很慢，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些手法促进它吸收。可能你冬季拍脸的这个频率要比夏季要高很多，按摩的频率， 就是，这种 对 拍脸是吗？ 对，有就是帮助它去吸收啊。 确实是，我也知道，就是冬季的时候它风沙天比较多嘛，所以它这个皮肤的角质层会也会增多。所以像我这种情况，虽然是干皮，但是你要不停的就是在上妆之前不停的往。其实我也有这种心理啊，就是你往脸上这个水啊、乳啊、这个基底液擦的越多， 对， 然后它的这个水润的效果就会越明显。但其实就是 并没有吸收进去， 并没有吸收进去， 所以都停留在表面了，所以说反而会搓泥。 对，物极必反。 对， 对， 所以这是 其实我们冬季好像皮肤，刚才一梦说的一点就是像那个出泥了是吧，这是你化妆过程当中的问题。其实像冬季我们皮肤出的问题特别的多啊。 对 啊，比如说我们网友就会抱怨说，刚才一梦提到的皮肤干燥， 对 吧，就是你 这普遍现象， 这普遍现象没办法嘛，天气变冷了，尤其是 屋内很暖和，屋外很暖， 对， 这一冷一热，是不是我们这皮肤就扛不住，就变得更容易干燥？ 对，就更敏感更脆弱了啊、嗯、所以说就是肌肤的这种吸收能力都会下降。 对，而且在北京地区、嗯、北京本身就属于一个内陆城市嘛、嗯、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海呀、啊、 没有那个潮湿的空气， 没有潮湿的空气， 本来就干， 没有办法、 嗯、 对。 还有人担心啊，说我们这个北京雾霾天比较多，一到冬季，那这雾霾对我们皮肤是不是，尤其是冬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肯定的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因为 就是雾霾天的时候，这个悬浮的那些空气的颗粒会在脸上、 嗯 是吗？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勤洗脸，把这些东西都洗干净是吗？ 我们要如果出门的话，你要尽量擦一些像这种隔离类的产品， 就哪怕我不化妆， 啊、对， 水乳肌底液， 对， 然后隔离、 嗯、 也必须要上， 对，或者粉底啊、嗯。其实你皮肤上多了一层东西，它的伤害度肯定是没有这个大气中那种污染物对你伤害重的 是是是 啊，它会有一定的阻隔作用。 对， 嗯，然后还有人抱怨说，这个到冬天啊，这个皮肤容易长粉刺。 粉刺， 按理说这个粉刺，我开始以为可能就是因为个人的习惯，对呀， 对 呀，夏天也会长，那为什么冬天这个粉刺问题他会觉得有点多呢？ 对， 这 因为冬天的话，我们皮肤我刚才说了，它的角质层脱落很慢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清洁不当的话啊，因为冬天皮肤角质层变厚了，清洁容易清洁不透。 啊， 所以说很容易产生堵塞毛孔的这种这种颗粒物啊，就是毛孔一堵塞了，然后粉刺反而就变多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说白了就是 缺水呗， 就可能很多死皮啊、油脂啊都堆积到毛孔里了。 哦，水油不平衡的那种状态。 对，因为你比方说你，在冬季去角质的效果，我们发现也没有夏季去角质效果好， 嗯、 去不太净。 嗯， 所以说在家你平常的清洁可能不到位的话、 嗯、 这个容易产生堆积啊、嗯、 哎呀，那像很多男生就不像，比如说我就不太去角质，岂不 是 在冬天就很危险？ 天意的皮肤就看起来还是可以的，油光锃亮的。 对，有些人他自己天然皮肤的代谢能力是 很 好 的，对， 很 好 的、啊、 对， 他就 如果针对你发生了粉刺，说明你的皮肤可能代谢能力就不好。 对，如果 这时候你就要更清理，让它不要阻塞你的毛孔。 对 对 对，嗯， 对， 嗯， 那其实我还是想就是问你看、 嗯、 哦，我刚才说我的夏天的肌肤和我冬天或秋天这个肌肤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状态， 嗯， 就是冬天肯定会偏干燥，那这个时候您也说了，就是需要换护肤品、 嗯、 那换护肤品就有的时候你看我夏天用的是一套，冬天用的是一套，我换过来的时候会有那种刺痛感，哎、 嗯、 就有的时候那个脸上，尤其到冬季的时候、 嗯、 这是不适合吗？ 为什么 换错了、 就是、对， 是这个原因。 这个跟产品关系不是特别大啊，如果、 哦、是产品错了， 对，如果说你换的同，因为你用的东西肯定差不多同类型的，对吧？ 嗯 啊，就如果说这个化妆品里有酒精成分，这肯定会产生刺痛了。 嗯 啊，但是我们一般现在选择都不会选择含酒精的啊、 哦，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跟你皮肤的状况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冬天皮肤特别干的时候，它会特别脆弱。 橘肤之烈而不知，足肤之烈而不知。 我们有一种 烈都上来了， 对，就是干敏嘛，或者干裂啊，它会格外的敏感、 嗯， 所以说遇到水的时候就有刺痛感。 明白 啊、 嗯，就说白了，你的皮肤状态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对， 从一个比较干的状态慢慢过渡，这个过渡期间难免会有点这种感觉。 对， 这不要误会成是产品不适合，可能就是这过渡期而已。 这个、可以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像我们家里炒菜的锅一样、嗯，如果它过分干的话，我们下水的时候会不会？爆 拉一 对吧？ 对对啊、 嗯，明白，就是这个原 理。 道理 是一样。 对，如果你是温锅是温的话，下水它就会有那种爆炸的声音。 哦，哎呦，瞬间我就懂了， 就是这么形象。 生活吧， 对， 这个脸就像一个比较热的锅， 对吧？ 猛的上水吧，它就有点不太适应。 对， 那等它温和了，哎， 太缺水了， 就好了。 对，就会有刺激性。 对， 嗯、 而且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会出现蜕皮的现象，这是我爸爸会出现。 嗯， 我爸爸、 哎、我觉得是很多 男 生脱皮，不叫不仅是蜕皮， 脱皮真的是蜕皮， 脸上、手上 蜕皮就已经很严重了， 就缺水缺的太严重了、 嗯。 哎，那是皮肤的炎症了吗？相当于 就是相当于表皮的那层细胞已经死了，就是属于蜕皮，就蜕的是死皮。 就是皮肤自动把它更卸掉，已经没用了。 对，就像我们去一些海岛国家回来以后，你会发现 蜕皮吗？ 对， 被太阳晒了之后， 对那紫外线的伤害啊、 嗯，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太干燥，缺水，严重缺水导致里面的这种细胞死掉。 哦，就像那个大地没水了，会皲裂是一个样子啊。 对啊，表皮它会就会不 剥掉一层那种死皮。 那像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应该怎么去挽救它？ 嗯， 挽救这个皮肤， 这种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在用这种护肤品的基础上不要用太刺激性的、然后含一些添加成分特别多的或营养成分特别多的啊，就用一种 不要含营养成分很多，是吗？ 就是 对，因为 净水，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再多的就是营养成分都是负担了， 对对对 啊，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补水啊，然后有一个清洁的作用啊，尽量可以选择一些比方说修复型的这种啊，有修复功能的这样的 比较温和一点， 对对对啊，这样的护肤品的话会相对来讲会更舒服一点啊，会让皮肤更刺痛。 我顺着灿灿老师这问题问一下，您刚才说先修复皮肤嘛，对吧？已经皲裂了或者脱皮了，那我修复到什么程度可以用一些营养成分比较多的东西来进行保养了呢？就皮肤到什么状态我认为是可以了，这个修复工作做完了。 就比如说你的脱皮现象已经没了啊，或者说脸上也没有起皮的现象啊，相对看起来也不会泛红，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过敏的效果已经去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然后我们这个过程中还可以用一些比方说芦荟胶啊，这种带有消炎作用的、镇定作用的、舒缓作用的啊，一些什么有一些功效的，像金盏花啦、含这种植物成分的都是 OK 的啊，但是化学成分尽量就少用。 所以我回去给我爸，我给我爸爸也买了一套就专门补水的护肤品。然后 你爸爸待遇好好啊， 给他买了，就是好，我给他买了，正好双十一嘛，今天。 你是昨天晚上狂下了一堆单是吗？ 哎，你别说，我下这单还真是就是挺逗的。就是因为前几天咱们那个公众账号也发了嘛，就是 咱们的酒吧魔力工厂 主持人的这个购物车。我上边是化妆的，下边是卸妆的，然后这个小编就说，他说女人真是搞不懂。 对，你都要卸还买上妆的干嘛？ 啊、 是这意思吗？ 买上妆干什么呀？对呀、啊， 这个咱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回复他。就是反正每个人都会排泄，难道不需要吃饭了吗？这个比喻不太好啊。 没有关系，其实大同小异了，确实是。就是昨天双十一的时候，那个我给我爸也是，今天双十一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嘛，就大家都狂下单嘛，然后买了很多很多补水的面膜，因为在我这个年龄也是需要就疯狂的补水，也不需要太多营养的东西。对， 那岂不是那我说一下，问一下灿灿老师，他说他这个年龄其实一目现在是20岁出头，对吧？ 怎么了？ 然后这个年龄就叫疯狂补水，那像我这种30岁年龄的，岂不是更疯狂？就人这一辈子就离不开补水了，是吗？ 对，我们 人就是水做的， 进入30岁以后就要走抗衰路线了。 哦，这不仅是补水了， 不仅仅是补水 了。 对，20几岁其实就是一个保养阶段，很多东西就是，你相当于打一个提前量，就是防止它老化的很快啊，这种。等你进入30岁以后，那是必须得进行保养了。甚至我说有一些可能底子不是特别好的，就已经要用一些抗衰产品 的。 青春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妈妈皮肤就很好，但是我觉得在他们那个年龄或者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么注意保养啊，这些。就是我有时候跟我舍友就讨论啊，那你说 为什么是吗？ 不是，你说我们现在就是是这么保养，这时候就这么保养，但是。是如果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到了40、50 这一代人变成妈妈的年纪之后， 对，然后是不是我们皮肤会比妈妈的好，会这样吗？ 我觉得未见得， 对吧？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 因素很多？ 我们现在护肤可能科技很发达，做都很好，对吧？反而说好像不如我们上一代人 就 扛老， 问题的人很多， 这个有很多外界因素的， 对吧？ 你想想环境，然后包括吃的东西，对吧？ 对，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 油腻的， 我们健康隐患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说咱们是亚健康啊？所以说看起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东西，就是表面功夫，它解决不了实际上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的工作节奏、 压力 都不一样， 手机产品的辐射呀等等，对。哎呀，那这么说废了？ 什么也不， 所以说你看那个年代不太用什么护肤品也是很好的，对吧？ 每天就顶雪花膏， 对，因为它整个环境都是很好，身心都是比较轻松的，对皮肤就是好。 对，所以我们说冬天呀，可能是一个比较萧条的季节， 对， 这时候我们更要调整好，因为年底了，事儿还比较多。 哎呦， 大家一定 是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外部的方法，还得给你建一些你的内因，是吧？心情要舒畅，然后合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规律，早睡早起， 这样的话冬天呢可能可以少花点钱在化妆品身上，心情还能愉悦点。 是 的是的，没错。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冬季肌肤都可能 出现 的一些 问题 然后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解决的一些小步骤吧。那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针对这个冬季如何护肤教一些大家的这个基本流程，同时呢我们也会说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这个双十一的由来哈。 对，好的。 That is possible.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如果你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记住了啊，是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蔡森老师。 欢迎蔡森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的，那其实我们节目上半段呢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冬季肌肤可能出现的问题， 各种问题。 对，同时呢蔡森老师说了，我们除了就是夏季冬季这个交换季节要换这个水乳啊，还有肌底液什么的，其实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护肤的一些基本步骤要教大家。 对。哎，我先问一个问题吧，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冬天呢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空气冷暖的变化，然后比如说雾霾，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冬季干燥，这个皮肤的角质层会增加，会变厚。所以蔡森老师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在护理肌肤的这个步骤前，一定要把角质层一定要去得特别干净呢？ 就是肯定我们这个东西要处理的干净一些，它会吸收更好。但是我们在冬季呢，其实也不能太频繁的去处理角质层，因为冬季皮肤过于敏感，它不像你在夏季的时候，你可以频繁去一下这个角质层，所以说，那我们一定要注意方法，就是我可以 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好， 如果说这个角质层在冬天，其实它因为皮肤干燥的情况，然后加上空气比较冷啊，所以说很难去啊。如果我们硬用一些产品去硬搓啊， 硬搓 或者硬磨，会产生更大伤害。 是，对我们皮肤会造成，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蒸汽啊， 蒸汽 可以用热水啊，弄一盆蒸汽，然后用蒸汽先蒸一蒸脸。 不要用热水那种开始洗脸， 洗就是用它的 用热气， 用热气去熏去蒸，对，或者你在洗澡的时候， 对 啊，你发现就是你整个过程。洗完下来后皮肤的这个 软软的 角质层就会变软， 对， 你就容易搓下来，对吧？ 哎呀， 这个就是其实效果已经很好了， 就洗完澡再去去这个角质层， 然后你稍微用一点温和的这种去角质产品就把它去净了。 别用特别猛的那种，是吧？ 对，你不要硬磨，硬磨的话因为它肯定是磨不掉的，然后反而对皮肤摩擦带它太大会产生伤害。 哎，叮铃铃，我要说一个事情，就是像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 像我这种角质层很薄的，就是我这种，因为很多女生角质层很薄， 对，男生比较厚。 就是我现在可能上妆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就是如果我完全素颜的话，我会有红血丝这些，就我角质层特别薄，我相信很多女生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你就不用去了吧？我觉得 就是这种东西就尽量不要去了，还是 就是看你自己， 或者你这样的话， 对， 你就局部去，不要满脸， 对， 有泛红的地方 就 尽量避过。 就像这个鼻子啊， 对， 对，其实鼻子是真的可以去。 鼻子不仅有那个角质层的问题，还容易黑 头 的问题。 对， 对， 是的， 对，那我们一个月大概要去几次是比较合理的？ 一个月两到三次吧， 两三次就可以 了。 对，冬季就够了，就可以 了。你别每天去一次是吧？那么讲你的皮肤绝对受 不 了 了， 冬天 皮肤就磨坏了， 这不可以啊。两到三次一个月就可以啊。 对，其实冬季啊，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哎，冬天了，天冷了，是不是太阳光也弱了呀？ 肯定弱了嘛，不热了是不是？ 我的天哪， 不晒了。 这个想法也是错的，其实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也一定要出门啊，擦防晒乳。对，如果冬天你要，冬天其实紫外线它透的这个光是更强，紫外线是更强的，如果你不擦防晒乳的话，你的皮肤遭遇到的伤害会更大，而且你更容易晒黑。 好像我们在秋季聊这个秋季护肤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啊、 提到过， 就是你也要注意防晒。那这么看来，蔡森老师说我们一年四季除了补水以外，这个防晒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 的。 对，这就很多达人都说的一个，就是什么都不擦防晒一定要擦啊、 哦，这 个它就是护肤品里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产品。 就有的防晒，有的防晒它是有点像，就是给你提亮的作用，有点像那个粉底液的那个作用。但有的防晒它是没有颜色的，对，你可 以。所 以 出门的时候就稍微涂一点就可以。 对，没错。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一直没有聊到，我们刚才都说脸部了，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冬天除了脸部还有一个部分特别容易出问题，皮肤。 这是哪里啊？ 东北人嘛，都有这个经验，那个手到冬天就皴了。大家能听得懂什么意思吗？就是上面会起那种裂的那种小口子， 是足肤皲裂， 对，比如说手指还有这个手背儿， 对对对， 就很容易，然后会特别疼。 哎，你们知道吗，就是甚至很多南方人去了东北之后，他会长那个冻疮，冻疮， 然后北方人家去了南方更容易手会冻裂。 哎呦， 你都不知道吧？因为我在南方上大学，第一年几乎所有的北方同学都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它虽然没有北方那么冷，它还很湿，但是那个阴冷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你洗手啊，没有擦干 啊，一空，结果那个手指就真会裂那种。 真的？ 对， 我的天哪！ 所以这个问题好像其实是困扰着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遇到的。 对， 所以我们怎么办？这个 怎么办？ 因为大家平常就是可能对手的这种重视是很少的，经常会忽略啊。而且我们一天可能这个手容易脏的时间也比较多。 对， 洗手 厕所就要洗个手， 洗手频率也频繁啊。而且冬天特别冷，我们大家都会用热水洗手。对，有特别热的水， 或者特别凉的水，有的时候办公室没有， 对， 就直接凉水冲一。 它本来对皮肤刺激性就很大，然后呢，它会加速我们皮肤的水分的流失，所以说会干得更快。其实对手的这种伤害性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洗手的时候应该选择用温水洗手。 温水洗手。 对， 在冬天的时候。 对，再一个一定要注意保暖。 保暖，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你产生冻疮啊，对吧？这些都是因为你肯定是冻坏了， 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注意保暖啊，经常吹风啊，这些都不好啊。 那护手霜是不是也是必备的？勤擦， 对对对， 能擦就擦。 必备，真的，我以前看过一个就是采访贝克汉姆老婆维多利亚的一个报道，他说他 的包里面经常必备着三个东西，就是一个是口红，还有一个什么啊？反正我忘了还有一个什么，反正第三个就是护手霜。他说，女人的手是女人第二张脸。 第二张脸， 对。 哎呀，那我这第二张脸是不咋地儿啊？但我不是女人啊，有点手指有点粗，有点短。 不是啊，但是我觉得男的手漂亮了也是很加分的。 对， 对 咱不说漂不漂亮，你手裂了疼啊，是吧？ 对，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自己疼不疼，自己冷不冷，自己知道。 对，咱们说了这么多了啊，可能我们一直没有教大家到底怎么正确的在冬季来进行这个护肤啊。 是的，那这个护肤的步骤呢，接下来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对， 那首先其实就是皮肤的清洁工作了，洗面奶必不可少。 对， 而且你这个要卸妆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专门的卸妆的产品，把自己的皮肤先卸干净了，然后再去洗脸。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参森老师说了，就是要 保湿， 要湿润，就是水、乳、肌底液，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你的 还有涂一些保湿的面霜。 对，我们刚才这个女神麻辣烫一部分也说了，就是这个眼部啊也是需要保养的，眼部精华、眼部锁水，这都是需要的。然后当然还有早霜、晚霜，这都是女人好费钱。 男人一瓶大包，女人这是早霜、晚霜各种。 是我以前就是跟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男性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你们女生真是麻烦死了。我昨天晚上跟我女朋友视频的时候，我女朋友就是不停的在往脸上敷东西啊，不停啊，就说瓶瓶罐罐的好多东西啊。她说要是我都分不清楚。 如果你想让你的女朋友给你出气的时候神采奕奕的时候， 对， 那么在家里你就要忍受你女朋友在脸上各种敷东西。 没有办法，女人是水做的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肌肤的按摩。 刚才我们没有 聊到，爱说一下这个。对， 怎么按摩皮肤？ 对， 就是因为冬季的话比较冷的话，血液循环会变慢，对吧？所以说会产生很多肌肤问题。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像我说护肤品吸收不好，我们也通过按摩的手法会促进吸收，再一个会增强血液循环啊。那么皮肤血液循环变好的话，就会不会有那么多问题，比如说颜色暗淡啊这些啊。 对， 那具体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就是懒一点的方法，或者是便捷一点的啊，经济一点的方法， 我们来学一学， 就直接用手，对吧？每天晚上比方洗完脸然后擦护肤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护肤品吸收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按摩了对吧？一方面你可以促进皮肤的这个护肤品吸收，再一个呢可以加速咱们的皮肤血液循环那我们就用手指的指腹对， 就手指肚 对，就是中指然后呢然后这脸部我们从里边向外侧向上方 提拉， 对，提拉 就是按自己皮肤的纹理， 对，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揉自己的脸， 对， 听见没天意？我反正是不会的，你也不要哦。 对，其实我们 尽量不太会揉脸，我完全没有这个过程。 对，我们刚才说这个方向 往上斜上方。 对，包括这边侧脸也是一样的，下巴 往 上，对对，都是 往上， 先往上，然后呢，拍打的方式也是可以的，配合 拍打， 对 对，您刚才不说这个冬天要拍打的快一点， 对， 比夏天要多一点， 拍打的要多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脖子一定不要忽略啊。 哎呀，刚才真的就完全没有聊到脖子的部分。 脖子确实是我，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就有的女明星，她们到了岁数之后， 就 脖子 就是 一折， 你看脸挺好看的，对吧？但是脖子突然间出来两道深纹。 对 吧？ 哎，那怎么脖子怎么摁？ 脖子我们就用两个手掌， 手掌 两个手掌， 对， 往上 两边向上，对。 哎，这个姿势还挺难的，我觉得有点难。 对， 脖子面积比较大，我们要用手掌啊，整个这样 啊，这就不用指肚了，整个手掌往上推， 对，往上推， 哎呀， 两边这样不停往上提，不停往上提， 还挺难的。我觉得这脖子短吗？ 这个可以配 肉多， 配合一些油性的东西比方椰子油什么的，这种促进皮肤。 或者是对我们一般那个面膜，它剩下的有一些那个精华， 对， 也可以涂在手上， 不要浪费了 我们的脖子。 对， 然后同时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的脸上水啊，肯定在拍的时候还有残留在手上， 都往脖子上呼， 脖子上呼，你拍吧。 每天护肤都不要忘记你的 脖子。 对， 我觉得这个太容易忽略，因为确实这个姿势也不太好拿捏。但是 或者两手往上这样往上推 啊，这个比较容易一点 啊。然后这样你前后都能按到 啊，这个姿势比较容易学 吧？整个手掌就把 脖 子都盖 上，然后 你手上 斜上方， 手上一定要有一些这种营养的这种精华液啊，这个东西啊。 好，这是我们肌肤的按摩，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大家在这个。 这叫什么啊？敷完面膜之后，然后一定要也是把面膜摘下来之后，也要按一按，这样促进这个 对 这个精华的吸 收。尤其是冬天啊，一定要记住这一 点。或者你觉得自己手特别麻烦，那你可以去买一个这种按摩 仪 配合使用，这是很快 没错 很便捷的方法。 我觉得或者是赶紧找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啊，画完来帮我按一下脸，又享受还能促进 做个脸， 对吧？促进个人感情多好。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说这些护肤，其实我们的唇部也是需要护理的。 对， 哦，刚才我们聊到唇部，啊， 太需要了。 唇部应该怎么护理呢？ 对，现在很正常啊，现在有唇膜啊。 就是往嘴上涂一下， 就是和敷脸似的， 一个样子， 你做面膜一样。 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或者说你不用唇膜的话，你在睡前啊，把嘴上涂一个厚厚的一层护唇膏。 对 啊， 涂厚一点是吧？ 涂厚一点，然后 被蹭到那个枕头上。 就别管那么多， 没关系， 应该不能， 没关系。然后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就死皮基本都被软化了。 对 啊，哎，我就特别容易冬天这个嘴唇就开始那个。 然后出门一定要擦护唇膏。 哦，出门一定要擦， 不然很快就起皮了， 是，而且 很快。 周围会很疼的， 对 对， 沙 疼沙疼的， 嘴唇 容易舔嘴唇，到冬天因为觉得干嘛， 而且这个嘴唇的皮肤，你比方有的爱撕，爱用牙咬，对吧？爱用手揪，这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皮，这个你看它死皮脱掉了，其实这个对嘴唇的伤害是很大的， 是很大， 越脱越薄，越脱越薄。 对， 完了，蔡森老师说的这个我都干过， 对吧？千万不要这么干， 把这皮揪下来呀。 对，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不化妆嘛，所以就是至于护唇，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理念， 没有意识。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说，没事，你涂点香油。是不是有这种 香油， 对吧？ 有香 油 啊，或者蜂蜜都是 OK 的，对，都有滋养功效的啊。其实这种干裂的地方，我们像小时候用的手油，那种一管的那种，对吧？其实它都是这种成分，甘油啊。 是， 哎，那是不是不是油腻的菜也可以？ 那不一样， 那 不一 样， 那个是大豆油，那个是吃菜的， 那个是不行的， 对， 不是这种护肤类的甘油啊。 所以这个唇部啊，我们女生有时候一涂这个唇膏啊，或者是涂这个唇彩的时候，那嘴裂巴巴的也是不好看的。 对， 所以在冬季的护肤，你的脸上各个部位都是要去护起来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脖子都算上了。 对，从脸到脖子到嘴唇，还有我们的双手啊，都要护理到。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女生化妆间这一部分就给大家 介绍 到这儿了。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老朋友蔡森老师， 欢 迎 蔡森老师。 Hello。 好的，那其实我们女神秘密花语的这一部分呢，讲的其实也是今天的热门话题，就是双十一啦。 对呀， 我相信昨天晚上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熬夜血拼呢，甚至有的人发朋友圈说，剩下的19天该怎么活？ 钱都花在了昨天啊，我今天的凌晨是吗？ 是的，全都花在今天的凌晨。那其实今天也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小的知识，不过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双十一的由来。 嗯，我光知道双十一是民间大家会说的这个 光棍节， 光棍节， 光棍，哎，是，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被我们的马云啊，变成了这个 打造出了 吸血日了， 对中国的一大节日， 是的， 民间节日。 对，其实就是这个双十一呢，是天猫、淘宝这些就是促销的这个大日子啊，所以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网上淘到好货，同时比平时要便宜很多。这个源于是2009年的11月11号举办的促销活动啊，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形成电商现象的风潮，是电商现象啊，不是我们商场的这些活动。 对，好像除了双十一以外，好像其他几个竞争的这个电商平台也纷纷打出了自己的类似的这样的促销日， 没错， 每年的不同的时间。 是的，到2016年的11号24点，天猫双十一全天的交易额超过了1207亿。 是1000多亿啊。 是的。 天哪。 对，没错。那么2017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天猫双十一晚会于10月11日定档上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应该是昨天晚上。 昨天的时候。 都在播出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超级大腕儿、金牌制作呀，什么这个是好莱坞加硅谷的模式再起航啊。 天哪，我觉得这个阵容堪比我们的这个新年和雨和春节的这 个 阵容配置、啊、 金牌制作人叫大卫希尔。 嗯， 对，哎， 这是盛况空前 啊。盛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又刚才我也说了，我其实双十一去年的时候买的东西还挺多的。 嗯， 就是什么卫衣啊、牛仔裤啊、鞋子啊，然后这些， 哎呀，这身材标准就是好，这些东西我基本不敢敢网上买，我怕穿不伸到身上去，不合身。 然后就是有这种，就是女生嘛，很正常、嗯，就是不理性的消费。那天一有没有就是今年双十一买什么？ 今天我在上节目前还跟我们的灿灿老师聊、 嗯， 我说双十一你买什么了吗？结果我们俩都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买。 灿灿老师也没有买什么。 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在双十一花过一分钱。 我昨天在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双十一这天买了螃蟹吗？ 为什么要在双十一买螃蟹？ 因为都有促销活动嘛， 所有队都有促销， 对，他可能就是在家里蒸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不心动啊， 嗯， 只不过是因为囊中羞涩，实在是没办法多花这个钱。而且我觉得我个人也有这个经验嘛，就是像一梦说的， 对， 看到这东西便宜也不管自己用得着用不着，反正就先买了，感觉不买就是吃亏、 嗯、是 这种心理。结果买完发现放着呢， 真是放 就真的在 放 着， 好几年都不带用的。 对，就真的这么放着，默默的落灰，再也没有用过它。 是，就是包括你看，我舍友昨天说，嗯，哎，一梦，咱们用不用就是囤点纸啊？我说什么纸啊？你说咱们仨就是用的那种抽纸，就是 纸 巾，对，纸抽那种。我说不用，我说现在还剩好几包呢，我说不要了。然后他说那要不要买囤点卫生纸？我说不用，我说就是半年你囤那么多干嘛？还不一定能用不用得完呢。然后他说那行吧，但是我买了一些坚果果仁。给咱们宿舍囤一点，我说那也行。 哦，明白了，这一到吃的了就来精神了。 没有开个玩笑。 哎，我觉得你说的是女生经典的那个三大购物产品，不，两大购物产品、 嗯。 第一个就是各种纸类， 嗯， 第二个就是零食。这是一旦有这种购物促销的时候就狂买的东西。 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因为他有点洁癖，他只要到超市、嗯、必买的就是纸巾，他会买一堆纸巾、湿巾呐、啊，就是纸抽啊，卫生纸啊，各种各样的纸，每次都是，而且他会买很多。 他用纸是多么浪费啊、 他也不是浪费，他就是喜欢，他就觉得是很干净。就女生确实是很讲究啊，每天都只要跟他出去永远都不担心就是会蹭脏什么的，因为他都 会有各种纸巾。 对，是一个很细心的女生啊。 哎，那灿灿老师，咱抛去双十一啊、 嗯、 你最爱网购的产品是什么呢？ 我最爱网购了 化妆品吧，工作需要。 除了化妆品吧，除了化妆品， 化妆品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嗯， 其他的我觉得日常用品吧， 日 常生活用品，因为现在说白了就是都懒了啊， 而且 不爱出去逛超市， 尤其是就是年、嗯、就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 不爱买东西，真不爱买。 我就是买一些生活必备品。 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这年龄才多大呀？就敢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们才活几岁呀？就可以这么说？ 真的购物欲会下降，随着年龄增长， 会 真的。 你们只是变懒了，给自己懒找 没有那么喜欢了。比方零食这种东西，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了，感觉 这个习惯支持啊。 啊，这个习惯 本来就不太 对， 是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就是以前的话。咱们说一下这个理性消费吧、 嗯、 就是以前真的是哎，我只要我看上的就必须得买， 嗯， 对，就必须得买，爸爸妈妈必须要满足我。 你是多任性啊，小的时候。 也没有了，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反正我喜欢的就是在能力范围内我真的是想要的， 嗯， 然后但是现在就不是了。你看今年冬天的时候，我就刚入冬入秋，一件衣服没买，几乎，哎，真的是一件衣服没有买呀。 那只能说明你今年钱有点紧。 不是真的不是，不是跟钱没有关系，就是 之前买的衣服太多了没穿完。 也不是就是没有那种欲望了，就觉得、 哦、 觉得哎无所谓，只要暖和就行了。 那你今年冬天主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衣服的。 没有买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吃了。 他的兴趣就穿着打扮改变到了饮食层面是吗？ 一个是吃，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啊、也适当的买了一些，比如说我那种打底袜呀，就是可以加厚，冬天只要穿一个袜子就够了那种，哎，就会很务实，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一条95，两条300块钱，哎，我说哎呀，好棒啊，我还可以给我闺蜜一条。 哎，我没听错吧？一条95，两条300，你这个账算的 ？Sorry， 一条195，然后两条300 啊，这个太长了。我想说你这数学是谁教的？就是你这样 体育老师教的吗？ 太可怕了， 就觉得很划算，哎，还可以送闺蜜一条，然后哎都可以保暖，哎，就是会想到这些。就是不会再想以前，哎呀，我要冬天我要穿个小皮裙儿，我要冬天怎么穿个靴子，然后穿个裙子露条腿，这样子就 开始注意保暖了， 很注意保暖，而且要穿，即使要穿牛仔裤露脚脖子，我也会下面套一个长袜子在里面，而且也是个流行趋势嘛， 对 对 对 对 对，哎呀，我觉得理性消费肯定要提倡大家了， 是， 对，反而像我是没有这种消费了，我唯一的一个固定的消费比较多的就是我自己的爱好，我比较喜欢收集模型，但你知道这个模型很。烧钱， 一个模型，再一个天一很爱看书，会买书， 对，也会买些书，这个是我一直会买的固定的输出，就是每个月，但是我觉得这算不算是冲动，还好，不算太冲动， 对， 但是就是有点贵。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的解忧杂货店还在我那儿呢。 啊，对，这个一共跟我借了本书，然后我看他太久没还，我正好再买了一本，所以那本就正式送给你了。 谢谢，就是哎，真的是我突然在节目上，我突然在想，哎，我说天一爱看书，对啊，他有一本书在我这儿， 你看了吗？ 我看了一点儿。 听到 回去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我就送给你了， 看看 你要把它读完啊！ 好好好，谢谢谢谢，在哎对，双十一的礼物吧，双十一的礼物， 对，双十一 正式转让给我的，对。谢谢天一啊，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由这个收礼物完成，就是结束了啊。 哪就是站着我书不还， 在节目上给你公开一下啊。天一是很大方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都结束了，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灿灿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跟我们 谢谢灿灿老师， 对， 谢 谢灿灿老师， 拜拜， 灿灿老师，然后也给我们讲了冬季如何护肤。如果您在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时候断断续续的，就是没有收听完整的话，也可以看我们节目的回放，就是可以点击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然后点击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 找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是的，没错， 看了， 是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活力982，这是大佐的节目， 对，好，我们下一周不见不散， 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拜 拜。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